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早上起来您上班用了多长时间呢？ 哎呦，可别说了、好多这个朋友们这今天早上这堵得一塌糊涂啊。 是是是，今天因为开学嘛，可以理解、哎呀，随着孩子开学，家长李先生揉着他发酸的颈椎终于松了一口气。哎呀，总算是帮儿子把作业都赶完了 啊！ 那作业又是出报纸又是做 PPT， 这根本就不是给孩子准备的呀。 他们家孩子多大了还要做 PPT 呀？ 哎呀，小孩上小学 然后不少家长都承认，哎呀，部分作业量太大，题太难，其实都是当爹当妈代工完成的， 作业还能帮着写， 这是多么可爱的父母啊！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对于刚刚结束的暑假，市民李先生和孩子觉得并不轻松。前几天啊，眼看着快开学了，孩子对于海量作业还没有做完，只能头疼了。李先生也不容易，当爹的，你说现如今当爹多不容易，只能模仿孩子的笔记，帮忙写了60多篇数学题。哎呀，累得现在脖子还疼呢， 这事还挺费脑子。 李先生一扫听说，孩子说其他同学也都没做完，都是在家长的帮忙下赶工的。 你说这图什么？ 这是上小学。上初二的张同学也对作业是怨声载道啊，说光是语文作业的随笔老师就留了60篇，2个月的假期平均每天一篇呢，哪能天天有那么多感触写随笔去呢？是吧？上初二小孩他也没那么多感触， 那天天写作业的感触就是很痛苦。 哎呀，李女士的女儿开学上5年级，她说班级作业包括2篇大作文、7篇作文，背诵并默写十首唐诗、120道数学题，读2本外国小说，完成70篇阅读并答题。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小学5年级的作业啊，他的学校作业还包括做数学模型和写数学小论文，在书单上选择3本书阅读。杨女士他们家的这个闺女啊，在西城一家小学读书，她也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作业根本就是给家长留的。哎呀，作业中有一项是做读书小报，写3篇阅后读后感，再配图 啊， 配装饰，打印成报纸。 哎呦， 很多孩子写完这个读后感之后啊，这家长就得干活了啊，在电脑上打印出文字，然后再去打字复印社花钱排版。彩色给打印出来。 哎呦， 哎呀，另外这个 PPT 邮寄也让杨女士头疼。 那又是个什么东西？ 说要求孩子呀，把旅游过的地方呢做成图文并茂的幻灯片啊。虽然说是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吧，但是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没教他们怎么做这个 PPT， 是吧？到头来还得是家长做，根本就没有起到让孩子实践的作用。海淀区的一家小学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也说了，说他批改暑假作业的时候 啊， 确实会发现有家长帮忙的痕迹。 你看被识破了、 比如说有些作文行文流畅，文笔优美，看一不像是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啊，80%是家长代工的， 露了馅了。 哎，但是他也承认，目前有些学校暑假作业量挺大，这个数学、语文、英语老师都觉得自己留的作业量挺合适 啊， 你加一块儿你就让学生吃不消了， 好几科呢， 面点师傅、主菜师傅、凉菜师傅、做汤的都觉得自己吃我这挺好，合一块那就是撑坏了。 就是， 哎呀，王老师说暑假应该留一些个性化的作业，让孩子取长补短。你比如说数学成绩比较弱的，可以多留针对性的多留一些数学作业，对吧？杨女士说了，说女儿上学的时候作业负担就挺重的，加上每天要练习乐器，几乎没在晚上9点之前睡过觉。 哎呦，才多大点啊！ 认为孩子应该让孩子这个学校暑期的时候应该让孩子多放松，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再被课业困扰了。对于暑假作业呢，李女士也说学校多留一些实践作业，你比如说让孩子蹲地啊，洗袜子 啊， 拌凉菜，煮面条，反正总之你不能太过分，是吧？留的那些都是做题，刚才不是说了吗？2篇大作文、7篇作文，背诵10首唐诗，120道数学题，读2本小说，写成70篇阅读感，太过分了。说这些，你蹲地拌凉菜、煮面条，这些自立的基础和生存技能，以后在学校之外，你也能够用得上， 用得上， 哎呀，你看看，就果然说到写作业的事儿，这不仅我一个人头疼吧？这我在节目当中说好多年了，就是说了好长时间了。这写作业的事儿，确确实实，你说我小的时候也办过小报，但是那个时候老师留作业要求做小报是用那彩色铅笔、水彩笔，自己描边儿、做图样什么的。现在都要求去打印了，你说这学生哪会做这排版呢？ 是，再说那打印出来也练不出来什么东西， 这意义何在呢？ 所以你说这家长也明白是怎么回事，索性家长也知道作业算了，我给你写吧。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反正这暑假开学的时候会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今后几年我们这个大城小事每年开学的时候还用不用再絮絮叨叨、絮絮叨叨再说这点事儿？ 哎呦，你说以后我要是当妈了，我们家娃娃也遇着这么多作业，我会不会又要写作业呀？ 你就得帮着把所有的活儿都给干了呗。 太可怕了。 不过关键孩子真得能在假期学到东西啊， 是 不能荒废，不能这个长了草心都玩野了也不对。但是您如此的给人家背那么多包袱，哎呦，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这今天是新学期啊，这导致了北京一部分路段的早高峰这个特别堵，不好走。这不也迎来了最堵九月的序幕吗？ 第七天啊， 今天早上六点半，家住在国贸的李希啊就被马路上的那个车鸣声给吵醒了。他在某网站社交工具上发了一条状态，看来不止我一个人知道今天上班出门得早点儿。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又逢周一工作日。上午呢，记者就从七点到九点开始体验早高峰。这发现啊，无论是小学呀、地铁周边呢，还是长安街上，那都是一片车山人海。 真的吗？ 七点刚过的泾源学校小学部正门口迎来了很多身穿校服的小朋友 记者就顺着学校周边转了一圈，发现五颜六色的小轿车啊正在慢速但是很有秩序的在周边驶离开走了。但是学校北边的景阳中路那是寸步难行啊，而正门前的景阳大街上几乎涵盖了彩虹七色的私家车哈、带着孩子一步一步往门口蹭、要不然呢就是刚刚送完孩子原路返回。反正这些家长们也都挺默契的啊，都全堵一块儿，但是特安静，没有人不耐烦的鸣笛。 我们家孩子上学，你们家孩子也上学，咱都甭着急啊。 鸣笛也没用，车也跟这儿堵着。记者呢从地铁站旁边坐上了一辆373路公交车，从这路公交车行驶过程当中体会到开学首日早高峰那是真拥堵啊。当车开上了长安街，先后经过玉泉路和五棵松，路况的持续拥堵啊，使得司机师傅总是刚一脚油门那就得跟着一脚刹车，沉默几秒之后再踩油门。乘客们这耳边呢一直响起了低音轰鸣的油门声和那吱吱的刹车声，车窗外那是从头到尾都在并排慢速行驶的几辆私家车，那车一直没变过哈，一直就是那一辆车，没法超车。一名乘客也跟记者聊起来说，这时候你别管是跑车、豪车还是小车，那都得像乌龟一样龟速前进。 是， 记者问了旁边一名拎包的年轻女士，哎呀，上班迟到了吗？人家笑着答，大家都迟到那就不算迟到。 老板也迟到啊，这一块大家都走不了。 是 啊，这个据说这月份堵车的日子可能还有几天，因为比如说中秋节啊，大家都出来串串门。 是 啊，这个可以理解，反正都是要是堵的话，咱们大家能不能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替代一些这个缓解一下拥堵，比如说有些人开车，那能不能我就真的坐地铁去？当然了，地铁挤上去也不容易啊。 是， 关键是我们都能够，比如说再错峰一下，有些单位能不能稍后晚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你别看这早半个小时，晚半个小时，区别还真挺大的。 是吗？ 九点钟以后你在路面上看，就基本上相对来说比早高峰的时候强很多。 对，这地铁里人也没有那么多了。 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多做一些贡献呗。想想辙，要不然您在路上堵着，您哪儿也去不了，不是更着急的慌？ 可不开玩笑，今天早上我们同事 从那个双桥到那个传媒大学呢，2公里走了半个多小时， 才走半个多小时啊！ 不能这样， 这有点不太像话。我曾经最长的时候走过将近一个小时，就这点路挺长的啊！ 可别再出现这种状况了。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聊点什么呀？ 反正进入到九月份了啊。刚才问的是今儿早上起来您用多长时间上学啊？不是上班啊，这个时间。另外就是想问您，一旦是比如说真的您知道预测到明天要是堵车的话，您打算用什么样的办法曲线啊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 可以。 总之是想个辙呗。您面对堵车的时候，比如说明天可能会堵车，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或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您跟那领导请假的时候怎么跟人说的？ 能不能跟领导说，我能晚点 晚半个小时上班，大不了我再多待半个小时下班呗， 我晚走一会儿是 也算是一种变通吧。您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刚才你说的那个学校门口大家都特别守秩序哈，虽然堵着，但是大家不摁喇叭，对吧？ 摁也没有用， 不扰民。 是， 但是有些地方吧，他倒不摁喇叭，但是这汽车声有点扰民，声比较大。这两天有市民反映，自己所在小区的这个垃圾清运车呀，人家起得特别早，真辛苦，每天早上起5点多就运垃圾，但是垃圾车你知道那个轰鸣声啊，吵得附近的住户啊，他睡不着觉。这个小区呢位于朝阳区人力社保局东侧，从小区七门啊进入之后呢，步行几十米就能找到这个垃圾清运点儿。仓库门口停了一辆白色的垃圾清运车，旁边呢有20-30个蓝色的垃圾桶。工作人员呢把这垃圾桶里边的垃圾啊倒进这个车尾的这个翻斗里边，然后司机人家一摁开关，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翻斗开始往上抬，抬，然后再倒进车厢里边。然后呢，翻斗再咣缓慢下降来，反正这个相当熟悉的一个过程啊，大家都知道， 自动的就是有动静。 哎、记者呢就跟小区居民聊天啊，这辆垃圾清运车呀，每天6点左右出现在小区里边，装满前一天的垃圾之后再开走。这样的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人家小区居民说了，说环卫工人拉垃圾呀、我们没意见， 是 啊，可是这垃圾车的噪音实在是太吵了。楼上的居民每天都能被这垃圾声的这个垃圾车的噪音吵醒，有的人呢还下楼跟这司机吵过架呢，但是都没用。有居民说了，说在小区中间搭建那种简易的废品回收仓库不合理，建议您能不能把这个垃圾清运点搬出小区，减少扰民呢？记者也是致电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说很多居民都反映过垃圾车噪声扰民的情况啊，但是这垃圾车也不容易，人每天7点之前必须装完垃圾然后出城，不能和早高峰这个时段重合，不然路上不是更堵吗？至于为什么会把这垃圾的这个清理点建在小区里边，人家工作人员说，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在这儿建了个点儿。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止这一个小区，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小区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垃圾车这个声音比较大，甚至于有一些垃圾车还会有一些遗洒， 是 装垃圾的， 对，这走一路撒一路那味儿可 是 不小。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合理的规划可能更为这个现实一些。能不能够让他们能够在早高峰之前出城，又不影响附近居民呢？ 你说能不能有这样的，咱们那个垃圾车哈、也更新换代一下、那种这个悄悄的垃圾车。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本来有些那种纯电动的垃圾车、人家就没什么事儿， 是吧？就不仅行驶过程当中没声、那个翻斗这翻过程当中那液压杆运动的时候也没有声音。 想当年多年前北京大公共、你知道那刹车都有事儿、就是进站之后吧、他那车窗口刹车那个特别刺耳的声，现在你看、大街上的公交车刹车都没声了， 悄悄的， 对吧？这个技术革命还是能够带来很大的变化的，我们只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早日解决。 北京市这个像素住宅小区，那是一个居住了 北京像素是一个小区的名字，不是北京市像素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是北京像素。 哎，我认识那东五环外草桥， 离着不远，反正就是那么个小区啊。那小区其实规模也不算小了，住了好几万人呢。记者8月31号晚上来到这儿了解情况啊，在小区外边看到了临街的一栋住宅楼的第一层窗户外啊，有好几块电子滚动屏幕在滚动播放着各种广告，有什么房屋买卖、足疗、超市商品介绍，还有一块2米多长、半米多宽的屏幕上滚动播放待售房屋信息。这个放着广告倒是也没什么，可是啊，这个广告牌那个灯啊，把对面的墙壁照的那叫一个亮。而对面呢，人家这个可能会有意见了啊。住在南区2号楼1、2层，看到有一块电子屏上显示着某某超市四个字。透过电子屏下面窗户啊，能看到1层房间内的货架上确实是摆着各种东西的。这一看就是个超市。而附近其他低层楼房的窗户外啊，也有这样的电子屏，一直跟那循环滚动播放各种广告。这电子屏发出的暖色灯光挺亮的，几乎将对面路灯的灯光都给盖住了。从这儿走过，这个连地上几个烟头都能看得特清楚，可见那灯得有多亮哈。 北京像素住宅小区的这个居民费先生就说，我们家呀住三层，入住之后小区低层房屋啊很多呢都变成商铺了，窗外的电子广告屏也是越来越多。你说这晚上吧，频繁闪烁的灯光真的很影响大家的休息。我们也跟小区物业公司反映了，人家对方说呀，这是商户自己的行为，这物业呀没法干涉 啊，这没法管呐， 意思就是管不了。 我倒是见过有一些夜里边，你在小区里边啊，八九层地方上面写俩字儿 啊 什么办证啊，足疗，甭管是什么，人家一会儿红光一会儿绿光，时不时还闪闪。 嗯， 对面楼上那个，您得买一个全遮光加厚的窗帘才能挡上那光。 你说这日子过得多痛苦啊！ 这夏天这虽说都得拉着窗帘睡觉吧，但是这么厚的窗帘，有可能还挡不住那光，晃的屋里边那么亮，这确实让人头疼。 是 不是能够有一些法律法规，能够制止这些户外的这种灯光的广告？因为这也算是一种污染，这算光污染。 你说这个真的没法治吗？人家物业真的没权利去管吗？ 物业不管，是不是有关部门应该能管管？毕竟这种招牌广告是不是城管能够管管？下回能不能有一种准入的，必须你申请备案，你才能够夜里边点亮这种灯光的，对吧？对面首先没有居住小区， 是 啊，你冲着大马路还行，对吧？当然了，霓虹灯过去还要管理呢，这个商户的这种灯光广告更应该有所管理。 希望哈这事儿能得到尽早的解决，赶紧还这小区居民一个安稳的睡眠吧。 是，这光太晃眼，实在是难受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如果你知道第二天堵车，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上班，有什么样的办法？卖了个兜说，嘿，今儿早上上班，嘿，我这片就我一个人按点来了，其他人都堵路上了，有的同事堵得太严重，干脆回家了，在家上班。哎呦，楼下那公司楼下那个按喇叭的此起彼伏，都不带歇气儿的。一般提前知道第二天要堵车呀，我就早起一会儿，早点出门，哪怕十分钟呢，差不了多少事儿，是吧？往往就这十分钟，要么人堵死，要不然早到。 是，没钱也任性说，不光是明天我预测要堵车，我天天都知道那还是得堵，所以那我要是必须开车，我还是得必须开车去目的地，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开车送货。 是，这倒也是啊。不过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早点起，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明说西二环到国贸哈，上个月7:30出门，8点就到了。今天我特意7点钟出门，50分钟也到了。你看看， 还是 早点。当然了，也看到张晓辉发来一条短信，说常言道，要抢人前显贵，必须有人背后受罪。 他有人背后受 罪。哎呀，如果一个假期轻松了，等一开学你就得把学过的知识全还给老师。 也是， 先苦后甜，克服吧。 啊。 哎呀，你们俩还有今天的成绩，必定当初受罪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哎呦，那作业可真是没少写。 好像我这个岁数，当年也没太多作业。我记得寒假作业 差不多得了，别气人啊。 寒假作业一本，暑假作业一本，没要求写那么多论文、什么作文啊什么的，出版报。我们那时候教室后边有一黑板，后边的黑板，知道吧？ 就有的时候刷出来那墨汁特别臭，然后熏的课上课都上个头疼。 啊，你们刷墨汁啊？我们是开学之前，你看我跟我们小伙伴，后边会出个黑板报啊，欢迎一下同学们回来。 字儿写的好看才能出黑板报呢， 是吗？ 是。 我就负责给画个花， 描个花边， 字儿都是别人拿布蘸水，然后描边，你会吗？ 哦， 就是别人写开学了拿布写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开学了从边上描出来，一看都跟那个毛笔字似的。 这一看我就写字不好看，这没出个黑板报。 不，这一看就是有代沟啊！你们那时候估计也不使这个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知道明天要是堵车的话，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还有今天上午您早上起来几点钟到班的啊？上班的路上堵不堵？ 是， 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六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酷暑难当，胎压高到爆，气压是轮胎的命门，直接威胁你我的行车安全。马上到各大洗车店及轮胎店参加铁将军免费测胎压活动，送补胎卡，送救生锤，送小电器，还可以免费使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南三环木须园桥上南北双向车多，近期木须园商圈周边压力比较大，过境车辆呢您绕着点走啊。另外京顺路丽都饭店路口东西双向车多，目前大兴的新华大街以及黄村东西大街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提示后车注意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知道第二天堵车的话，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尽早的上班上学哈？您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没钱也任性说，哎，现在在机场辅路呢。这顿堵车真是没招啊！ 忽然发现，原来咱们这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发视频呢。这还真是发来一段视频啊！能不能点开我们不知道。 好，我给你试试啊。 啊，还真是能点开。 哎呀，还真能看见。 啊，这真是堵。 反正慢慢排着吧，别着急。另外，也希望大家别摁喇叭，摁喇叭你也过不去是吧？别催。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8月19号起，这个东直门一卡通，就咱那公交一卡通营业厅，还有一卡通营销中心，投放了一卡通业务一体机 啊。 我记得咱在节目里边说过这事儿、啊， 是 市民可以在机器上进行退卡等综合服务， 高科技设备。 哎，时隔半个月，记者问问去看看，哎呀，这退卡机好使吗？ 嗯， 发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在一体机上完成退卡业务， 真好使。 关键是抢了黄牛生意了。关键是原来不是说科技改变生活吗、 啊、 现在改变更多的是黄牛的生活， 还有这功能。 哎呀，这个刚从东直门一卡通营业厅里边出来的市民吴女士跟记者说，有朋友以前来退卡、 嗯、 排了1个小时也没办成， 是 后来没辙，一咬牙把卡卖黄牛了， 等不起了。 我今天也是做着这种心理准备来的 啊， 没想到2分钟就办好了，根本没排队，哎，挺方便。与此同时呢，记者就发现原本在营业厅门口揽客的这个黄牛没影了 啊， 在地铁口附近倒是有俩人正在劝一位来北京旅游的男子通过他们退卡呢。他跟人说， 嗯， 营业厅人多还得排队，你在我这儿退吧、啊、我就挣你个辛苦钱。说了半天这生意也没做成， 这是欺负外地的朋友不知道情况啊。 记者呢说，我试试吧，我假装退卡 啊， 上面跟那个黄牛聊聊天 啊， 结果没想到黄牛真上道，大吐苦水啊，你要是着急退卡，这个我就现金收你19块钱 啊！ 这个东直门交通枢纽啊，打得太严， 嗯， 我们只能来回换地儿收卡， 嗯， 而且现在在营业厅啊，几乎也不排队 啊、 哦。尤其上个月听说还装了一台新的什么退卡机， 嗯， 哎呀，我们有时候收了卡都到那儿去退， 他都去那儿退， 哎、这活儿是越来越不好干喽。 哎呦，真是大实话。 其实我觉得，希望这样的设备能够越来越多哈、 嗯， 不光是据我了解啊，这个东直门有，好像四惠也有哈、啊。就是希望能够更多一些，据说能直接就把钱退到支付宝里， 是吧？ 啊， 但你看它效果多明显，直接打击了这地方这个乱象啊！ 嗯， 这秩序一瞬间变得特紧，而且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啊。 对啊，其实有些事儿，你为什么有黄牛呢？就是有需求又得不到满足， 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渠道通畅了，会有更多的人享受这样的服务便利，也让那些黄牛的生意更黄一点。 市民马先生啊，从某超市金融街店买了6袋大米， 总价呢408块钱。 嗯， 结果发现全都过期了。 哟， 于是呢，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赔10倍，直到人家店方只赔给200块钱。9月4号，马先生呢就在这个金融街店某超市啊买了6袋腐酒糙米，每袋呢68，一共408。之后啊，他发现这些大米都过了期，于是啊就找到超市退货，并且索要赔偿。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马先生就依据这个提出了10倍赔偿，没想到啊，超市特别强势啊，马先生原话说，最多赔200块钱。 嗯， 昨天呢，记者就见到了马先生购买的这些过期大米和购物的小票发票，发现呢，这6袋大米呢都是2013年9月3号生产的，保质期到2015年9月2号。马先生是9月4号买的啊，购物显示的时间也确确实实是9月4号，也就是说啊，买大米的时候这大米刚刚啊确确实实过期了2天。 嗯， 记者随后就联系到了这个店的店长。不过呀，店长表示自己无权接受采访，门店经理会跟记者联系。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也没有收到这个店的回复，这记者的联系也没收着。马先生表示啊，如果超市坚持不赔偿，就会走法律程序维权。这个张雪东律师啊，就介绍说，不管是普通消费者还是知假买假者，只要有证据证明食品确实过期了，法院肯定会支持索赔。超市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的做法确实不妥。 嗯，这个人家也不算是恶意的是吧？但是我觉得超市既然卖东西，就应该这保质保量，不能过期啊，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10倍的罚款啊， 嗯，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警示。 没错， 是吧？ 而且这10倍罚款啊，和人知假买假这事儿没有关系。 嗯，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啊，只要人家在你这店里买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这样的商品， 嗯， 人家就是有权索要赔偿的。 是，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这种事情啊，就是人家也不是恶意想讹你这个超市，对吧？ 嗯， 但是你自己首先得保证自己卖的东西不过期啊，你太强势了，你理说不过去啊。 你管人讹不讹，能别被人讹着啊，是吧？咱前提得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啊。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还是跟孩子的教育有关，但是这件事情呢，这是貌似跟教育有关，但是这妈妈确实是现在相当的后悔。他们家孩子 啊 顺利完成了小升初， 好事。 而且这当妈的也不容易，是一单亲妈妈 啊， 多好的事儿，多高兴的事儿，就跟朋友喝酒庆祝 啊， 没想到乐极生悲啊，他喝完酒干了一件最不该干的事儿。 怎么了？ 开车。 哎呦，醉驾酒驾。 哎呀，这个与5辆车发生了事故。 哎呦， 今天上午呢，李女士因为涉嫌刑事犯罪在朝阳法院开庭受审。法院当庭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4个月零15天，并处罚金5000块钱。要说这当妈的不容易，今年已经50多岁了，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在一家公司呢做销售。今年8月17号晚上10点啊，李女士在本市朝阳门外的一个加油站前，酒后开车，分别和一马自达、一现代、一东风、一别克5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事后呢，李女士让受损车主打电话报警，她呢是留在现场等候。人家警察一来了之后，直接就抽血化验了，一看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是146.1毫克，已经远超醉酒的标准了。 这太浓度太高了。 是啊，法庭上李女士对自己的行为也是深感内疚啊。据她的辩护律师说，李女士是一位离异的单亲母亲，独自抚养小孩长大。案发当天，因为小孩顺利完成了小升初，哎呀，当妈的高兴啊， 嗯， 喜庆喝酒庆祝一下，没想到乐极生悲。要说呢，这天开庭，李女士高达70高龄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孩子的姥姥姥爷， 家里老人， 哎，也来法庭旁听了。这个李女士的老父亲说当天呢，他刚刚带着小孩去学校完成报到，说我这个户口问题啊得到了解决，晚上呢跟朋友一起这高兴喝了点庆祝一下。李女士的父亲说了，说女儿开车10多年了， 嗯， 大小剐蹭事故一起都没说， 也算是个老司机了， 而且还是一起事故没出， 这不是一大早小孩正式开学、也是李女士的老父亲去送的孩子。这本来啊是他的就是当妈的工作，由于是担心啊，一直想给小孩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没想到还是做错了。反正到最后这当妈的也知道自己错了，已经泣不成声哭了。关键您哭的这个有点晚呢， 悔不当初嘛，是吧？ 凡什么事儿咱们都应该明白，这个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现如今啊，这软件那软件也方便，您喝了酒您随便叫个代驾，挺方便的一件事情，等会儿就得了呗。 不过还是说啊，每次遇到这种事儿，我们发现这醉驾酒驾的这些人都不是说自己在家喝了一盅然后出去开车，都是跟朋友们一起喝的酒。你说那些朋友们也不跟着劝着点儿？ 对呀，这当朋友当的可不地道。 去年七月份呢，怀柔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在怀柔区北台路附近呢有可疑情况。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啊，周边路灯啊，每隔五分钟左右就有一两个熄灭。 路灯灭了，找这个什么电灯管理部门啊？ 哎， 啊， 可疑情况可疑在这儿 啊， 在熄灭的路灯附近还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根据这种特殊状况判断啊，很有可能在这儿啊偷盗电缆线。 哎呦， 哪能每隔五分钟就灭一两个呀，对吧？正当民警打算上前盘查这个黑色小轿车的时候，这辆车突然启动快速逃离。警察一看赶紧呢，开车追赶呢，追出了一公里左右，这轿车突然一个刹车，从车上还窜下一个黑影，飞快的就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里。民警围绕周边进行了细致的搜寻，但是因为不是大半夜的嘛啊，天黑树密，这嫌疑人呢让他给跑了，现场就留下了一辆黑色的吉利轿车。警方随后呢就在这嫌疑车辆的后备箱内啊发现了打成捆儿的旧电缆线，还有铁钳子、铁铲以及改锥这些工具。经过核实啊，这正是现场周边路灯使用的电缆线。经过进一步统计，沿线600多米的电缆线以及部分安装配件都被盗了，所以才导致周边好多个路灯这每隔五分钟就熄灭。这一下造成经济损失啊，共计10万多块。警方围绕现场遗弃的车辆也开展了侦查啊，由于这车呀倒了好几手了，侦查员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查清这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呢是白某某，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后侦查员两下河南实施抓捕，但是都扑了个空。于是啊，就围绕着白某某的亲属开展工作，就规劝哎呀，这赶紧让白某某早日归案。今年年初，侦查员接到线索，白某某再次来到了北京，入住了通州区的某宾馆。侦查员赶紧就到这宾馆啊，经过连续的蹲守，成功将偷盗电缆的白某某抓获。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白某某可以跟我们说拜拜了啊，在里边好好反省去呗。 是， 不过这太缺德了，你偷这电缆，关键是这让我们附近的居民出行晚上的时候黑灯瞎火的，这多难受啊。哎，我记得当年好像北京的很多的路灯上面都贴条 啊，贴什么呢？ 县内无铜，偷盗无用 啊。是吗？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条，那意思就是你偷了也卖不着钱去。但是关键这种事儿本来就不该偷啊，对吧？ 就是你这事儿还你看，他也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性质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所以警察来了不就好了吗？是吧？ 哎呀， 偷也没用是吧？还是把你逮过来了吗？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要是知道明天堵车哈，上班比较费劲啊，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门？渔人老宋说了，我要是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早起早出门啊，我上了33天班了啊， 33年 啊，33年 啊， 33年和33天有点差的有点远啊， 那差太远了。 说从来没有迟到过呀， 是这渔人老宋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说过这事儿啊，有我们的榜样和模范。 哎，没钱也任性说了一件事，说给大家提个建议哈，你看堵车的时候，我看那小朋友玩那种俩轮的滑板车，现在居然有电动的。哎，这车不错啊，您爱怎么堵怎么堵，实在绕不过去的时候，我一手拎着我就过去了。 这个您小区里转转还行，上路好像是不行。这个交警叔叔说了，这个车没有上路的许可， 是吧？有的时候道路的安全参与啊，不光是人的素质，还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起码的要求， 是 吧？ 这个车一旦要是出了问题，发生了剐蹭事故什么，最后定责任不好定，您索赔也很麻烦。 没错，渔人老宋说了，说今天不上班啊，但是早上起来去参加活动了，怕堵车，提前从家出来，我走了45分钟我去的。 哎呦，您这身子骨那一定棒棒。 哎呀，北京的天儿，秋天绝对是最漂亮的，天高云淡啊，这天儿